却能以最大仰角把炮弹高高抛起，然后砸到敌人头上。蓬莱的许多工事都是连顶部都用硬木板和铁皮保护着的，一般弹片很难破坏，但若是用旧炮，破坏起来就要简单得多。明军船上都将旧炮这种攻坚利器推到甲板上，各自对准眼前的炮台、冷堡和圆堡，通通通通一顿射击，许多工事被贯穿顶部，落进工事内的炮弹发生爆炸，炸死许多蓬莱的士兵。王参将趁这个功夫一声令下，各船都放下小船，载着手拿长刀盾牌的步兵滑向蓬莱的工事。小船一靠到堡垒墙壁，明军士兵扔上搭钩朝上面爬，守卫蓬莱的士兵们在判官指挥下从窗口推出近战用的虎蹲炮和白子连珠炮反击，从炮口飞散出的铁砂和石子一轮扫射就打死打伤几百明军。即便如此，明军步兵还是头顶盾牌，口叼长刀向上爬，一些明军冲进攻势和守卫发生白刃格斗。经过将近两小时的激战，眼看着一些蓬莱的堡垒已经插上明军旗帜，王参将感到胜券在握了。他身体肥胖，本就不耐久战，心情放松下来，肚子的重量也变得异常明显。他赶紧叫亲兵搬来马扎坐了，高高兴兴地等着拿下此战的首功。这时身边的亲兵让王参将朝着后方看，参将大人请看，那边莫不是青龙船？王参将伸长脖子看，只见果然是青龙船带着十几艘蓬莱船只朝着这边过来。王参将哈哈大笑起来，他估计这是破军兵力有限，只好派遣建文来救援。不瞒你们说，这个贾太子我也是认识的，小王儿一个，那就派20艘船去挡他一下。王参将从得意中回过神来，忽然想起那可是真正的太子爷，若是伤到他可大大不妙，赶紧又补充道，这个不要朝青龙船开火，莫要伤了那个小王儿。手下的游击笑呵呵的领命带船去迎击，王参将也笑呵呵地等着捷报。笑着笑着，笑容僵硬在了他脸上，他分明看到青龙船上升起了破军的将旗，船头立着的可不正是破军吗？王参将惊得站起来，一脚将马扎踢到海里。破军的青龙船带着十几艘蓬莱船横冲直撞，不出一盏茶的功夫便将前来阻拦的20艘明船杀散。炮台上的蓬莱兵欢声雷动，奋力将占领攻势的明军杀退。 啊，他不是在前线和郑提督作战吗？如何又回到了蓬莱岛？他又如何能操纵青龙船？ 王参将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判官郎君又厮杀了一阵，前线的两军此时形成了拉锯战，碎木板和木桶飘满海面，炮弹造成的浑浊水柱在不断的腾起，火药造成的白烟不停地从大炮和火铳喷射出来。破军坐船附近的舰船都被派到一线，但明军依旧似有数不尽的船只在压上前线，蓬莱军又损失了20几条船，参战的5名判官战死1人，另有1人重伤，士兵的损失则尚未统计上来。酸泥船上的炮弹和火药用尽，判官郎君只好退回船上，让舵手操船靠近破军坐船去补给。老何还在坐船的船头挥舞着令旗指挥前线部队。破军的坐船与其说是战船，不如说是移动船坞，船身内的空间可以同时对多艘船进行补给和维修。几艘用尽弹药和损伤过重的船只已然退到破军的坐船内，破军船上的工兵搭上跳板，将一桶桶火药和炮弹推上船，维修兵则正在用椰子油和粗松鱼丝紧急填补那些损坏船只上被炮弹打出的破洞。判官郎君没等工兵将跳板搭上酸泥船，急匆匆跳上栈桥，随便抹去脸上的黑色烟尘和血迹，快速登上楼梯。坐船的许多船舱都被开辟成了急救舱， 缺手断脚的伤兵们呻吟着躺在地上等着救助，帕洛德和一群船医在一起正在为伤者处理伤口。判官郎君迈开步子猛跑，很快攀到船顶楼的甲板，只见挥舞着令旗的老何也和之前一样在调动手头上仅存的船只。一群亲兵簇拥下，身披红袍的破军背对着自己，正在观看着远海浓烟滚滚的战斗。从他的角度甚至可以清晰看到明军后阵的宝船。判官郎君朝破军的背影行了军礼，向他汇报军情。 大王，前线十万火急，蓬莱那边如何成了哑炮？弟兄们都等着他们开炮，如何都到了这般时候还没有动静？弟兄们虽说都在拼死厮杀，只是明军推多了些，怕是支应不住。 我知道了。 判官郎君一愣，这嗓音甚是稚嫩，和破军日常的全然不同。他抬起头，这才发现破军的身材也比往常要小得多。他旁边的腾格斯捂着嘴在乐，一脑袋的小辫子也跟着抖个不停。判官郎君心里猜到了七八分，脸上露出怪异的表情，眼看着破军转过身来。 小郎君，接下来的战斗还要听在下指挥，要多多有劳你。 果然不出所料，转过身的正是身披破军那件猩红色战袍的剑门。第四十八章，斩剑。见到破军亲临，王参将的两条腿早都软了。当年他跟着郑提督和破军混了多年，从一介小卒混到如今参将的高职，自然素质破军打起仗来有多猛。虽说对手船只不过十来条，自己这边足有百条，但他本来也只是要捡个便宜，如今碰上硬茬子，锐气先折了一半。蓬莱要塞这边的守军见大王亲临救援，也是士气大振，操着各式大小火炮朝着明军招呼。明军这边的登陆部队被打得站不住脚，只好往小船上逃。战国时有田忌赛马的典故，田忌在孙膑谋划下，以自己的下嗣对齐王上嗣，上嗣对中嗣，中嗣对下嗣。破军和郑提督显然是上嗣，王参将偏偏不幸是下嗣。如今破军这匹上嗣对王参将这匹下嗣，结果可想而知。明军船只众多，平日训练也不差，若是郑提督领军，挡住破军这十几条船显然不成问题。可王参将见了破军，斗志已然消散，吓得将主力都集中起来保护自己，对蓬莱的攻势力减。得出余裕的蓬莱驻守判官马上重新分配人员，用炮台上的火炮协助破军反攻。破军的船队如鱼得水，在明军中左突右杀，明军被敌人舰队和炮台夹击，王参将又只顾自保，阵型大乱。破军驾着青龙船也不顾旁人，一个劲儿只是朝着王参将的坐船冲。同船的部下一起大喊道：愚者皆闪开，只拿王参将。明军见说只拿王参将和自己无干，竟然左右分开船只，青龙船轮盘转动，桨叶在水面划出两道水痕，前方明船纷纷避让。破军稳稳地站在青龙船的龙头上，双手背在身后，看着不像突入敌阵，倒像是巡视手下。他的目光在两边船上扫视，看到一些熟识的老将还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条明军的蒙冲剑不知死活，横过身子要挡一挡青龙船。船上千总愣头愣脑地组织数十名冲手，朝着青龙船头站立的破军射击。噗噗噗噗，一阵火铳发射的闷响，子弹都朝着破军射来。只听乒乒乓乓连续的金属敲击声，青龙船两边泛起许多铅弹打出的水花。破军神情泰然，双手还是背在身后，巨阙剑好好的插在剑鞘里，竟不知他是何时出的手。千总拔出宝剑，呵斥手下们再次射击，装弹再射， 如此近距离必不可能再躲过。 手下们早被破军的气势吓到，众人哆哆嗦嗦在冲里添了火药，又加进铅弹压实，端起来正要去用火绳点药捻，眼前第一轮射击的烟雾散尽，火军竟然是无声无息地跳上甲板，正对着他们的冲口。众军士鼓噪几声，扔了手里的火铳逃散，甲板上只剩下千总和破军两人。甲板上空间狭窄，除了桅杆只有几堆缆绳，千总无处可躲，又不敢上前厮杀。 他正在踌躇，破军已然背着手到他面前。破军盯着对方双眼，先开口说道： 我与旧相识王参将说话，与你何干？ 千总口齿打颤，正想说些什么，只觉得胸口遭到重击，身体撞断了护卫船前的木盾，飞出好远，直落到海里，连喝了好几口海水，扑腾着呼救。破军回过头对躲在船舱中的士兵们说道： 再有敢拦者，皆当如此。 说吧，只见破军腾身飞起，朝着蒙冲舰的船头跳去，他右手袖子一动，银光闪动，身子越过船头跳了下去。原来此时青龙船已然绕过蒙冲舰，高昂的龙头正出现在敌船船头，破军的身子落下时刚好又落在龙头位置。待青龙船驶过蒙冲，蒙冲舰的半个船首竟像是被快刀切过的豆腐，从船身分离开，咚地掉进海里。周围的明军目睹这一场景，都惊得啧舌不已。要知道，蒙冲舰的船身乃是用硬木制造，又用生牛皮加固，船头还钉了铁剑，坚固异常。破军这一剑竟然将整个木体和牛皮构成的船首一并切断，而且出剑快如闪电，简直不是人力能为。明军上下将兵都被震慑了，前方明船更是不敢阻挡，竟然让出一条水道，直通到王参将的坐船前。王参将不敢叫部下攻击，眼看着破军从青龙船龙头上一跃七八丈远，落到自己的船头。此时王参将再想躲避已然晚了，周围的亲兵见破军登船，个个跳进海里，船边的海面像煮饺子开锅一般，全是攒动划水的士兵。王参将见躲不开，只好硬着头皮上来回话，自家赔了笑脸，说不过是上命所差，若非是郑提督命令，自己有天大胆子也不敢来打蓬莱。破军知道王参将为人圆滑胆小，也不想为难他，只说道： 此战乃是我和郑提督的事，王参将与我相识一场，不如就此退去，免得打起来大家面上都不好看。 只是郑提督的将令。 王参将想到郑提督发起狠来六亲不认，说杀就杀的凶狠劲儿，感到浑身又是一阵发麻。 破军面色一沉：你怕郑提督，就不怕王副提督吗？ 破军平日里不外提他原来的姓名和曾经的职务，如今用王副提督的名号来压王参将，王参将果然被吓到，他赶紧作揖打工的告饶，说小官也不过是讨碗饭吃，莫要让小官为难。破军看他可怜，也知道为难他不是办法，巨阙剑忽然出鞘，没等王参将反应过来，一缕头发早到了破军手里。 我今日只需曹阿满割发代首，你拿我破军这缕头发回去交差，郑提督想必也不会为难你。 中原汉人极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轻易不会割头发，破军如此做也算是给了王参将极大面子。王参将见状也不敢多言，赶紧将这缕头发贴身收了，又命泡在海水中看热闹的中军官快点爬回船上，挥舞令旗让各船收拾死伤的官兵撤离。残存的八十来条明船调转方向，朝着远海飞快地跑去。看到明军退去，破军这才登上蓬莱炮台， 在水兵们一片片千岁的欢呼声中，顺手掏出一只被吓得钻进炮管的猫抱在怀里，对前来拜见的判官说道：你快去发信号，告诉前方蓬莱无恙了。三发绿色信号炮随着通通通的炮声腾空而起，在空中炸裂。带着船队走出几里远的王参将手搭凉棚看天上的三发绿色信号，旁边的中军官拧着湿透的衣襟问道：王官爷，咱要不要打个回马枪啊？王参将瞪了他一眼，低声说道：打打个屁呀、啊、郑铁柱和破军那是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打架，咱们这帮小鬼儿终究是下面人，费这个力气干嘛？你呀还是留着脑袋给你家娘子洗脚去吧。中军官见上司发怒，吓得一缩脖子。王参将摇晃着脑袋回到船舱盘他的蜜蜡串去了。这时前方的海战激战正酣，判官郎君整顿好船只，又带了几艘船杀上前线。明军水师的中军是郑提督亲自监战，各级将领兵士无人敢懈怠，都是拼了命的进攻。有的明船甲板完全被大火吞噬，船帆和桅杆都被烧尽，船舱里的炮手们依旧开炮射击不肯逃生，后面的明船也还是一波波不顾死活的如同波浪一般冲上来。建文重新调整了前线配置，指挥着剩下的蓬莱军分成了三队，一层层的出战。面对明军的凌厉攻势，一线的战船数量不足，往往难以支持半个钟头，他就让人鸣金撤下来，再用鼓点催促第二队补上。这样虽说难以取得优势，至少做到一队激战一队待机，一队船队在最后面保持休整状态。不管前线多困难，建文的手上总是留着一支十条船的游击部队。有几次明军分出一军迂回，企图借着海上浓重火药烟雾掩护打击侧翼，都被这支游击部队打退。尽管如此，在数量和火力上处于劣势的蓬莱军显然没办法完全阻挡住明军，自然更没办法反击，他们只能节节抵抗，步步后退。郑提督知道蓬莱方面有王参将缠住，显然无法用主炮支援，便指挥着明军全力进攻。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谨慎地让前锋将蓬莱军咬得死死的，使得两军犬牙交互，难以分开。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